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现代多人有声剧《初恋症》，由喜马拉雅、九淮中文网、觉醒时代联合出品，作者夜很贫瘠，演播彭瑶、锦鲤、嘉康、孙瑞阳等。点击订阅，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 第32集，他要起来，云建威却耍赖抱着他不动，齐峰只好拍拍他安抚雪雕。15分钟后，云学之和霍逢君上门来接云建威。齐峰与两位老人打过招呼，一直到把云建威送上车，这才转身去地铁站。 你阿峰哥哥呀，为了陪你课都不上了。 霍逢君在车上逗云建威。 微微是小娇气鬼哟。 云建威抱着暖水杯吸溜喝，闻言哑着嗓子说， 五哥成绩可好了，旷课都没事儿。 哎呦，你哥成绩好把你得意坏了。 微微这次月考三年级排多少名啊？ 云建威嗯呜呜的说，嗓子又要痛了，大人拿他无法，回回问起他成绩都装傻，再问就破罐子破摔，就是成绩不好，就是不爱学习。两位老人带云建威去医院检查一番，没什么大问题，开了点消炎药，让小孩注意保暖，少吃冷食辣食。云洪洲给他请了一天病假，上午云建威回爷爷奶奶家睡大觉，睡醒后吃了顿丰盛午饭，下午被爷爷奶奶带出门吃喝玩乐了一番，晚上回家的时候感冒就差不多快好了。他过了一天快活日子，洗完澡后趴在床上玩手机，把今天出去玩拍的照片发在和几个朋友的小群里，引发强烈不满。他正埋头打字，听见走廊对面一声轻响，是齐峰回来了。他起身出去看，齐峰没关门，云建威隐隐听到他说话的声音，他好奇过去，就看见齐峰拿着手机站在桌前打电话。 明天我要上课，随你吧。 云建威走进房间，齐峰正好打完电话挂断，回头看到他， 这是你的手机？ 是。 你有手机怎么不告诉我？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你的手机号码。 齐峰都来他家住了两个多星期了，他竟然还不知道齐峰已经是有了自己的手机，害得他有时候想和他哥打个电话发个消息都没法，只能天天巴巴等着他哥哥放学回家。齐峰欲言又止，似乎不知道如何解释。云建威又看了一眼他的手机，那手机看起来挺旧了，款式也是老款，一看就用了有好几年。云建威更气了， 竟然这么久都不告诉我你的号码，难道你不想联系我吗？ 我之前给过你的。 什么时候？ 齐峰的目光有些复杂，他看着云建威想了半天，斟酌开口， 那年暑假你回家以后过了两个月，我买了一个手机给你发了条消息，你没回。 云建威努力回忆，终于想起来了，那年暑假他回家后过了两个月，正是11岁的他试图去监狱找他妈妈而寻找未果的时候。难怪他不记得了，那个时期可能是他直到如今都最糟糕的一段时光。那一年他得知自己失去了妈妈，很多很多年都无法见到自己最爱的母亲，他无法接受事实，情绪几乎崩溃，没办法正常上学，拒绝与外人沟通。因此齐峰发来的那一条短信就这样石沉在他的手机深处。实际上云建威知道齐峰后来也试着联系过自己，只是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变得敏感易怒，他无视了齐峰主动的联系，只因每每想起齐峰， 就会想起自己在乡下生活的那两个月。而那两个月里，他在无忧无虑的玩乐中白白浪费了所有最后能与妈妈相处的时光。这种迁怒是幼稚而没有道理的，但那时候的云建威不讲道理，也没想过他哥有多无辜。直到他终于从那段糟糕的状态中慢慢走出来，缓过神恢复正常以后，两人已经再没有了联系。云建威讪讪拿出手机，点开短信箱往下翻。 我那时候可能没注意，我找一下。不过我老是喜欢清手机，可能也被我清没了。 他的喉咙还有些哑，语气听起来软软的，带着愧疚。齐峰没有半点生气，只是目光有些无奈。他拿起自己手机拨出个电话，云建威的手机响了，上面显示一串号码。齐峰挂断电话。 这是我的号码。 云建威赶紧把手机号码存下来，抬起头讨好望着齐峰，可怜巴巴的样子。 哥哥对不起。 没关系。 他没有告诉云建威当初自己拿平时攒下来的所有零钱去镇上集市淘来这部旧二手手机，正是为了方便以后能联系他。或是也是在那天和大人们找了云建威半个晚上后留下的一种轻微的后遗症。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担心弟弟又丢了，因此几次想联系云建威，虽然每次都被拒而不见，但至少从云叔叔那里知道弟弟好好的，他就能放心下来。说到底，这部手机就是为了能联系云建威买的，虽然这几年来一次都没能起到这种作用。为了表达自己当年任性犯错的歉意，第二天放学后，云建威没有回家，跑到学校对面买了一盒小鸡酥，特意挑了三种口味，直奔齐峰集训的校区。他的学校放学比较早，没遇上高峰，到集训校区门口的时候正巧遇到里头下课，云建威下车往校区大门走，拿出手机正要给齐峰打电话给他一个惊喜，就眼尖发现人群中齐峰的身影。齐峰正站在路边树下，身旁还有一个女孩，那女孩长得十分漂亮，个子竟不比齐峰矮多少。大白天在学校门口，女孩轻昵笑着与齐峰说话，从云建威的视角来看，她简直就要贴到他哥身上去了。云建威三步并作两步直冲两人去，提高嗓门， 哥。 齐峰一顿回过头，他没想到在这里能看到云建威。 微微，你一个人来的？ 云建威跑到齐峰身边和他哥贴着，警惕看着女孩。 这位姐姐是谁啊？ 没等齐峰说话，女孩就笑起来。 你就是微微啊？哎呀，已经长这么大了，真可爱，皮肤这么嫩，平时有保养吗？ 姐，她还是小孩呢。 姐？云建威疑惑。齐峰跟她介绍， 她是我姐琪琪。 云建威想起来了，齐峰有个亲姐姐琪琪，高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很少回家，那年暑假他睡的还是人家的房间呢。云建威马上摆正表情，礼貌和琪琪打招呼。 姐姐你好。 不好意思，职业病犯了。 琪琪自来熟搂过云建威。 小可爱，走，姐姐请你俩吃晚饭去。 齐峰集训的地方有些偏，晚上齐峰还要上晚自习，为防止时间赶不上，三人就在附近的麦记解决晚饭。